要走，拿下吧。 要想在人前显贵，就在背后受罪。嘿， 放去了， 走进来。 响了，阿伟，走， 嗨嗨嗨嗨，走啊，走了， 走，跟上，走，黑子， 好的， 走， 黑子。 是要走背字儿， 嘿，你说啥呢？啊，你他妈说啥呢？哎呦，哎呦，观众，我说错了， 咋能操？ 观众， 我扣你半月的包银。 哎呀，记得你对主持人去，去。 班主，这日子份子钱该发了吧？ 哎呀，细篓子，最近也没挣多少钱。看蹭戏的太多， 那老婆孩子可都等着这点钱儿花呀！哎呀， 告诉他们等等吧，等等吧。 各位辛苦辛苦了。 哎呦，大师姐辛苦。 怎么样，小妻子？ 呵，你们瞧咱大师姐啊，这要求跟别人啊，还就是不一样的嘛。 大师姐， 哟，怎么了，小达子，犯了规矩了？起来吧，我这儿要个面子。 起来吧。 好了，好久没看大家伙的戏了，还真是怪想的。怎么样，东三省转了一圈，你们都发了吧？ 发了，大师姐，发的七成空实的。 呸，小季子，你别蒙我，这戏班的事儿我懂。 走近了看呐，也似。 你那脸蛋儿再难换来大洋钱呐、啊啊啊啊，大洋钱。 大师姐，师妹，往后化妆得把粉擦厚着点儿，人家观众看的是你那漂亮的脸蛋儿，不是什么大核桃。 大师姐，你说话别太嘴损了。 我说话怎么嘴损了啊？怎么嘴损了？ 大师姐，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。 是啊，是我对不住你呀、啊。当初我要是唱了老旦，师妹今儿个你也就用不着为化妆发愁了。怎么样，改歌吧，唱老旦，师姐给你说几句。 大师姐，我啥地方得罪你了？ 你就是得罪你了， 别 这么讨厌我， 别打扰我，别拦着我， 都。今天我非说到说到不可，你说 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住你？总对我刮目嘲笑，又不由己。如果你的日子过成我的心，咱们俩一个郎中，一个废妻。 今天得吧，求求你，我这里给你打工作揖。哎呦，我说你什么了啊？你们大家听听，我说的什么了？我可是把信都让给你了，那是你让我的吗？我提醒你几句有啥不对呀、啊？那就是不对了，你也得担待着。 你那是提醒吗？你那是犯错，别来这个。 你成角了，唱红了，翅膀硬了，不认识我这个大师姐了。 大师姐，冰雪花对你一直挺恭敬的，你这么欺他，一会儿这戏还怎么唱？ 白霜，有你什么事啊？怎么着，心疼啊？我咋不给他面子？师妹，我把台都让给你了，你拍拍良心说说，我这个师姐对你够意思不？ 阿斌，这些花是我托人从南方用飞机捎回来的，我特意送给你。I love you， 阿斌， 你给我快！ 开戏，开戏了！ 一树梨花不似雪，最怕狂风暴雨来。 缘子太和着呢，说不定哪天 我还得请你们去给我唱堂会呢。 哎，帮我修，快帮我修！ 不好了，哎呦，不好了！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丁老板倒台上了！ 师傅，哎， 看看看看。 班主， 你赶快上去盯一下， 我去， 快呀！ 哎，好嘞， 快快， 对对，起架吧啊！ 哎，各位，谁钻锅？你们谁钻锅？他妈的，平时都他妈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，关键时候都他妈捏铁子吗？傻了吧？哎，谢老板。谢老板，您不是上过这个戏吗？救救驾吧！ 哎呦，我可是好几年不唱戏，这词儿我都忘光了。 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 哎呀妈！哎呀，班主啊，我可听不了了，这我可听不了了。 嘿，今儿个可砸死过了， 小雪花。

什么呀？ 水当尿裤子，双下山啊什么海，下上门粘上，出来。 好嘞。 我也不去，去当小

Thank you.